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4月11日，长假期结束，截至昨晚9时，共158,000多人次经各口岸入境。 杨润雄祝贺香港女子冰球队于世锦赛小组赛事中夺得冠军。 入境处宣布优化措施，申请身份证可预约日子延长至96个工作日。 美国路易斯维尔枪击案，枪手是案发银行雇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0，2023年4月11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嘅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随住即系社会慢慢复常啦，见到一个新冠嘅情况咧，而家有一个嘅标准嘅，其中一个就系即时有效繁殖率。咁啊，之前一路咧都系相对低一啲嘅，睇翻咧就系话由上年嘅12月30日开始咧，新冠嘅病毒嘅即时有效繁殖率，咁呢个咧繁殖率咧系代表就是一个新冠患者可以将病毒传给多少人的一个比例。之前一直都 是少过一的水平的。去到3月1日全面解除了这个口罩令之后，都未见有一个反弹的情况。不过近日就见到说是已经突破1，甚至去到2。最近的数据还见到是突破3，是不是反映新冠的疫情有一个反弹的情况呢？这个数字其实有几大反映到现时在香港那个的新冠的情况，定有其他标准是会再去看的呢？咁有没有需要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都有一些要关注或者担心的呢？咁请你一位嘉宾同我们一起倾下。电话旁边有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教授，早晨。 早晨，萧生。 早晨，刘宇龙教授。近日嗰个即时有效繁殖率咧，就系升到3以上嘅，即系一个新冠患者可以将个病毒传俾3个人以上咧。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其实呢一个数字系点样计嘅？即系大家都想了解一下先，嚟自啲咩嘅个数据？ 咁其实咧就要睇个基数有几大啦。咁如果萧生同埋其他市民识得点样进入个网站度睇，你其实可以睇翻过去，譬如有即系过去一个月啦，4个星期啦，咁。之前咧就大概每日30多宗啦，咁去到最近就啱啱過咗100宗，咁呢啲咧就係用即係核酸檢測出嚟嘅。咁你諗下即係月頭嗰陣時，即係叫3月中啦，係咪3月10多號嗰陣時就係30多宗，咁而家過咗100宗。咁啊，換句説話，如果你打個平均數，係咪由30多宗每日30多宗，咁報到而家每日大概100宗，咁咪有個3嗰個數字出現咯。咁因為所謂即時咧，咁其實都唔係話稱係今日表現係今日有一個病人可以傳俾3個，絕對唔係咁嘅意思。佢其實係攞咗個移動嘅平均數，有可以用2日計啦、5日計啦、7日計啦。因為你用每一日咁樣嚟計咧，嗰個波幅係極大嘅，亦係唔係好科學嘅。因為你每日係報數，其實嗰個干擾又係好多嘅。咁所以我諗市民第一就唔好太過執着於呢一個 R， 所以即時有效嘅傳播。論話話弊加火，而家飆升到去3啦。咁因為佢有一個所謂可信值嘅，咁下限同上限都會有標明喺嗰度。咁波幅都幾大嘅。早幾日嗰陣時，佢個下限係低過1嘅。咁最近即係呢一兩日啦，就話去到2.幾，咁啊上限。昨日有另一個報館揾我，就話去到直情上限去到4嘅。咁今朝我專登篤入去睇，咁而家又跌翻落嚟啦。下不妨大家入去篤一篤。咁其實佢又跌緊落嚟，所謂。咁所以呢個波幅咧就唔需要使到我哋有驚弓之料咧，第一點，因為呢個係好複雜嘅一個統計學上嘅計算出嚟，反而我就希望市民或者業界啲同事就即係睇翻每日究竟有幾多個個案情報啦，同埋大家要明白喎，而家個報上個個案咧，其實係冰山一角，咁嗰啲係比較嚴重啲先至會去做檢定啦。咁就大家不妨考慮睇其他啲數據咯。我都講咗好多次，其實而家再睇翻有啲咩感染。是冇乜太大嘅意義嘅，因為絕大部分嘅人已經係即係打咗針啦，一係打咗針又再感染咗啦，或者冇打針都感染咗，咁所以佢哋再次感染嗰陣時，佢嗰啲病徵係幾乎係冇嘅。我差唔多夠膽講係大半以上係冇病徵，或者係有咧就係十分之輕微。咁嗰啲根本你唔知道自己係 感染咗，咁嗰個亦係喺呢一個冠狀病毒嚟講係比較好一個出路，就係、是、你不停會有感染，咁所以不停你就好似上天幫你打咗個叫加強針，但係你自己都唔知嘅，即係冇病徵嘅，或者有都係好輕微嘅。而我哋而家要做嘅咧，就聚焦係感染咗之後有嚴重嘅病嘅市民。咁佢哋係咩人呢？就不妨睇翻醫管局嘅數據啦，即係每日究竟有幾多人因為新冠入院，或者因為佢自己有長期病患，咁因為再加埋新冠而入院。咁我就再睇翻嗰啲數咧。咁其實真係唔係好多嘅啫，即係每日因為要咁樣成個香港700多萬入咗大概40几十个到啦，咁幾十個裏面真係嚴重嘅都冇幾個。咁如果再睇翻究竟過去嗰兩個星期每日因為新冠死亡嘅係零個或者一個，係咁樣。咁整個醫管局啊咁多萬張床下，而家住緊個病人大概有都未夠300个，咁都得個幾十個或者20几个係所謂比較嚴重嘅病人。咁如果大家聚焦翻去呢一啲數，咁咪唔需要日日抱住嗰個 R 就好驚係死咯，去到3咯，咁點啊？咁其實你再過多呢個星期到星期尾咧，佢會跌翻落嚟噶啦。咁我自己覺得佢個波幅係好大，唔應該再去睇呢啲數，咁反而就聚焦翻。Okay. 我都不停喺度講，感染並不可怕，感染咗之後發生重症或者死亡先至可怕。而減低呢一個重症同死亡，我哋能夠做到嘅，其實就係、是、都係未打齊三針嘅健康嘅市民快去打。如果有病或者係老人家未打齊四針去打，咁呢個就對自己最負責任嘅做法啦。 嗱，教授頭先講到好多個情況啦，包括就係嗰個誤差啦，呢、這個數可以係好大啦，亦都提到睇其他嘅數，譬如新冠入院啊、新冠死亡嘅數都唔係話好嚴重嘅咁。但我就想知啦，即係翻翻去究竟呢個數點解會有一個即係近日有一個嘅升幅啦，或者嗰個升，你覺得係咪會持續落去咧？係視乎啲咩啦？點解之前即係解除口罩令之後都冇即係特別大嘅波幅嘅，相對平穩嘅，反而呢幾日係即係近日咧係升嘅咧，同外遊多咗市民外遊有冇關係咧？又？ 咁第一點咧，頭先都講咗啦，大家入翻個網站，你睇翻過去四個星期先啦。咁過去星期頭嗰兩個星期，大概佢浮緊喺20几、30钟去到50零钟。咁最近呢兩個星期就浮緊係50钟到100钟。咁你將過去嗰兩四個星期切開一半啦，即係早兩個星期同埋最近呢兩個星期，即係嗰兩個對比，咁咪由30几钟而家升到100钟咁到，咁咪3×3咪大概100度咯。咁我諗條數大概個拉開個平均數就咁樣計。 即係我意思係點解會做核酸會喺呢一個？你話首先唔係好多人再做核酸啦，或者未必報啦咁。點解會喺呢個核酸嘅數嗰度會多咗？即係多咗人做檢測定係咩咧？ 咁確實係多咗嘅。咁多咗嗰、那個即係所謂絕對數目係好低。頭先都講咗醫管局而家每人收係幾十個病人咁即係。死亡個案零個至一個咁樣啦，咁點解係過去呢兩個星期會多咗呢？咁蕭生，我好似上次同你講嗰陣時候，我諗住即係唔戴口罩應該用4至6个星期，大部分都唔戴，其實又唔係，咁大家都坐地鐵啦，去外即係喺香港街道度想睇啦，咁我睇嚟睇去，原來香港人真係好守紀律嘅。你入到地鐵咧，10个我諗有7、8个都仲戴緊口罩嘅。咁喺街道咧，視乎情況咁樣時，多過僅僅多過一半戴，有啲就話我睇下都多過一半戴。咁所以所有呢啲嘢咧，其實係一個好慢嘅過程嚟噶，即唔係好似個電掣一拍就開燈或者閂燈咁，係一個過程嚟嘅。咁我覺得香港人由3月1号到而家。頭嗰段時間仍然係十分之小心啦，咁最近都 OK， 叫做開始唔即係比較放鬆少少，外遊又多咗，入嚟嘅人又多咗，咁大家咪好似即叫做交往多咗啦，咁自然嗰個感染咪會升翻咯。咁我覺得就會一路持續落去。咁你話會唔會高到好似舊年年底或者舊年嘅年初？肯定唔會啦，因為我哋而家唔係聚焦去感染啊。如果你而家日日喺度做全民 PCR， 我諗你一定都揾到唔少個案，咁有咩意思咧？係冇意思嘅。咁所以而家咧就係聚焦真係感染咗之後有重症嗰啲人咯。咁嗰啲人唔多嘅。咁呢個大疫症雖然嗱世衛可能去到6月啦，或者唔知幾時就話宣布大流行結束啦。咁但係呢個結束唔係真係好似拍電掣哇，即係結束曬。佢都有一個過程嘅， 咁蕭生，你諗下過去嗰三年我哋幾辛苦，咁你慢慢去翻。用一種平常心對呢個新冠，我諗大概都用翻兩三年啦。咁跟住就冇人再會揾我講新冠噶啦。咁而家已經係減少咗好多。咁點解係咁樣樣咧？因為好多人都唔明一個新嘅病毒入咗我哋人類，你係需要大概三年就去到叫做唔好再困擾整個社會。咁又再過多三年之後，大家都適應到哦。我新冠嘛，咁咪即係流感咯咩啊？我流行感冒哦咩？即係合胞病毒，我係腺病毒，我鼻病毒，好快脆佢就會即係歸翻佢應該有嘅位置，因為佢同我哋交往咗三六年啦，都三年再加三年，咁就平常心咯嚇。咁同埋即係市民要學識咩叫免疫力咯，或者係叫做群體免疫也好，咩都好。咁原來真係可以保護到我哋，咁嗰陣時好多人都唔信疫苗啦，咁打完之後有啲又調翻轉頭，我要不停咁打，打都唔會有感染，我都講咗唔會冇感染，一定會有感染，只不過你感染咗之後，你真係唔知嘅，大半啊，絕大部分成年人冇病冇痛嗰啲係冇病徵，或者係有嘅你都唔係好覺，咁又好翻，咁呢個就係冠狀病毒嗰個特性啦，咁佢就會不停感染你，感染到你120歲，直到你過身為止，咁喺嗰段時間。如果你自己身體唔好，咁好對唔住，咁你就會有機會有重症。咁所以到最終都係要保護自己嘅健康，做運動啦，睡眠好啦，食物均衡啦。當然未打齊三針嘅市民去打啦。如果係老人家，有長期病患，咪打齊四針咯。咁都夠噶啦，真係乜都夠噶啦。 OK， 但我想講出嚟呢個指標咧，係咪睇其他嘅數咧？我見係咪話污水監測嗰個人均新冠病毒嘅含量都有一啲輕微嘅上升？有冇觀察到呢個情況？ 咁嗰個咧就咁樣講，嗰個數就唔喺頭先講個網站有。咁我哋即係所謂顧問團隊又好啦，或者其他啲同事咧，每個星期到，以前就每一日嘅都會收到呢啲數嘅。咁我睇翻咧，因為啲傳媒嚟揾我啦，咁我睇翻，係升咗少少咁樣樣。咁最近大概係每一公升嘅污水就揾到過咗10萬到咧13-14萬個 copy 啫，拷貝啦。咁相對去譬如舊年年底或者舊年年初嗰陣時候最恐怖嗰陣時係即係舊年年初啦，去到執屋。唔知200-300萬嘅，咁你諗下，咁即嗰幾十分之一，咁嗰個咧就可能係一個比較客觀啲嘅，因為大家都要用廁所㗎，大家都要用水㗎，咁所有啲排泄咗出去嘅嘢，咁可能喺嗰度 check 到嗰個就係即係全民真係嗰、那個嗰、那個病毒喺我哋市民裏面嘅流轉係幾多，咁確實有升，咁但係佢就唔會好似之前係變翻一日有70,000宗㗎嘛，因為嗰時。個個都做 PCR 咁啊，或者咁多老人家 Omicron 嗰陣時，舊年二三月，哇！真係瞓到成個即係老急症室都睇到心酸啦。咁所以而家點解會又唔同呢？就係因為我哋一係就感染咗，一係咧就打完針或者打完針再感染，咁所以嗰個免疫我不停喺度講個免疫就係會喺度嘅。你啲抗體冇曬，你其實都喺度嘅。咁只不過你感染咗之後，你就咁你個身體就會俾個病毒喚醒咗，咁你喺一日到兩日之內，如果你冇其他長期病患咧，就冚熄咗佢噶啦，就冚熄咗佢噶啦。 阿教授，你自己評估咧，其實而家就算有一啲少少嘅升翻一啲個案咧，係咪都未必會有一個好大嘅反彈啦，或者個威脅相對細？就算一啲有一啲患者喺度或者有人感染，那個症狀都會只係一啲輕微嘅多啲咧。 是啊，我想絕大部分都是沒有症狀或者很輕微的症狀，但不能夠排除有一小部分的人，因為你感染了之後真的有些後遺症咯，咁我亦不能夠因為要安撫啲焦慮的情緒而只是講話冇事冇事冇事，亦是不負責任的，因為咁樣對某一小撮的人，因為他自己本身的體質啦，或者他自己那個即係遺傳嘅體質啦，體質都有兩種嘅，即係遺傳你冇辦法改嘅、一種咧就是你自己個人嘅生活嘅作風使到你嘅體質係點樣樣。咁呢兩方面大家都未必知嘅，咁我哋即係做呢行咁啊，梗係知啦。咁如果你有啲遺傳體質真係差嘅，真係會容易啲有一啲併發症。有啲就是因為你自己嗰個生活嗰、那個取態有啲唔同，而使到你有唔同嘅病啦、糖尿啦、高血壓啦，咁嗰啲又會使到你嗰個風險。增加，咁其中一個增加就是你嗰啲心肺功能有缺損啦，即係你即人哋通常過咗一個月倒鬆啲就應該回復到80-90%嘅體力，有啲人咧去到3個月、6個月都仍然好似回復唔到，咁嗰啲真係要小心咯嚇。咁嗰啲有啲人就話係長新冠啦，有唔同嘅解説啦咁樣樣，咁嗰個成因都唔係100% 掌握得到。咁另外一部分咧，就係嗰啲體質真係容易有過敏嘅，咁有啲真係感染完或者打完針之後咧，都會使到啲過敏係差咗好多，包括皮膚啦、氣管啦等等都有嘅。咁呢批人咪要額外小心咯。咁亦因為咁樣樣就覺得。嗰啲人有長期病患嘅，就俾佢打咗針啦。如果佢真係打咗四針，佢真係好想打第五針。總之相隔六個月，但係今年之內都俾佢打多針啦。咁其實就針對唔同嘅人群，即係政府都算係好寬鬆噶啦嚇，即係俾你打多針啦。因為打針確實係相對呢個感染係嗰個有頭先講嗰啲反應係風險係低好多。咁大家都知。同埋一隻疫苗打完之後有心肌炎，咁但係如果你冇打疫苗感染咗之後，你有心肌炎嘅風險係比打嗰啲針個心肌炎係高十倍 plus 以上嘅咁樣樣，咁所以兩者取其。两害取其轻咯，我哋叫做吓。 好啊，唔该晒教授，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系港大儿童及青少年学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教授啊，咁讲到有关于新冠嘅最新嘅情况。休息一阵。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是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咁想同大家講下咧一啲電動可移動工具咧，就咁聽即係咩咧？即係包括一啲譬如啲電動滑板車啊、電動平衡車啊之類嘅呢啲工具咁啊。政府係做緊呢個研究，究竟點樣係加強規管嘅咁。其實之前喺2021年咧已經做過一啲嘅實地試驗啦，喺22年底亦都係同科學園公司咧係做過六個月嘅一個先導試驗嘅咁。立運輸署就話分析啦，同埋係審視緊咧一啲嘅試驗結果，就話初步认为咧喺私家合适嘅技术同埋安全要求咧，等等嘅情况下咧，电动可移动工具嘅行驶速度啦、行驶嘅时候所需嘅空间啦、操作表现等等咧，都系同一般嘅单车系相若嘅。咁而电动可移动工具喺单车径嘅运作亦都大致畅顺。嗱，见到个报道咧，就引述消息就话，政府计划容许咧啲电动滑板车同埋电动辅助单车喺限速25公里係時速25公里之下咧，係可以喺單車徑嗰度係行駛，咁啊其中會先喺大埔同埋將軍澳試行嘅咁。俗稱風火輪嗰隻嘅電動單輪車咧，就根據消息所講啊，係未符合安全規定咧，係唔會可以咁樣用嘅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關呢啲電動可移動工具，包括一啲電動單車、電動滑板車或者風火輪等等嘅。1872311，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香港變攜式電動車總會創會顧問。嚴成奕，早晨。早晨，嚴成奕。嗱，嚴成奕嗰个嘅电话，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再联络。嚴成奕，听唔听到？嚴成奕，听唔听到？嗱，嚴成奕咧就系香港咧香港变携式电动车总会创会顾问啊，咁我哋就想同佢讲咧，就系因为啱啱咧有一个嘅消息讲到咧，因为电动可移动工具咧就睇可唔可以合法化啦，咁啊其中就提到话电动辅助单车同埋呢个电动滑板车限速之下可唔可以单车径嗰度行驶啊？继续揾下阿嚴成奕啊，早晨。但有關於呢個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可能有時喺一啲單車徑啦，尤其是譬如喺大埔海邊呢啲單車徑咧，有時都見到一啲嘅電動車，甚至有時喺市區嘅馬路都見到一啲嘅電動可移動工具。頭先講到一啲風火輪，即係俗稱風火輪，就叫做電動單輪車嘅呢一啲工具啦。有時嘅報道都引述到佢哋喺個路上面行嘅，咁現時嚟講咧就係法例係冇容許呢一件事嘅。不過見到有時報道都影到嘅呢啲咁嘅電動嘅單輪車咧，就係有人就咁揸嚟當代步啦，甚至有人係攞嚟送外賣啦等等，呢啲都係見過嘅咁。嗱，今次消息所講咧就係俾電動滑板車同埋電動嘅輔助單車係合法地 係喺某兩個區嗰度啦，大埔同埋將軍澳嗰度係試行嘅。咁根據消息所講啊，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咁不過根據消息所講，都有唔同嘅安全要求啦，包括車嘅重量咧就要喺20公斤或者以下，寬度咧都有限制嘅，唔可以超過65厘米啦。頭先講到啦，速度方面時速限制喺25公里。咁仲有一啲，譬如車頭要白燈啊，車尾要紅燈啊。红色尾反光带啊，仲有一个就叫做有效嘅刹车，呢、這个似乎都系非常之关注，因为譬如而家单车就一般可以刹车啦，譬如讲紧风火轮呢啲电动单轮车，又系咪可以喺发生意外嘅时候有一个紧急嘅情况之下，有一个好短时间、短距离嘅刹车咧？等等咁，制动系统啦，仲有一个嘅响闹警告装置，即可能撞到人嘅时候可以有个铃啊，响铃系可以揿响佢啦，等等又唔同呢啲标准嘅咁，1872311，1872311有唔同嘅要求，转头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话，总统拜登正系等待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嘅可能性，将会喺合适嘅时间做呢一件事。强调保持沟通渠道开放好重要。佢又话，美中关系紧张程度喺好高嘅水平，美方希望两国关系能够好转。柯比又透露，美国目前正是考虑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的可能性，又说正是就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可能访华一事和中方进行沟通。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沙姆博表示，美国并不寻求和中国脱欧或者以任何方式限制中方的经济增长。他说拜登政府仍然致力于和中国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以避免可能导致冲突的误判。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米格说，有关高度机密文件被外泄的事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并且有可能传播虚假的信息。米格说，当局仍然在调查这些文件怎样被外泄和是受影响的范围，已经采取措施仔细研究这一类信息是怎样分发和分发的对象。不过米格拒绝评论一些文件的真伪，又说虽然文件似乎含有敏感的信息，但是有些信息就被篡改。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回应泄密事件的时候说，泄密内容非常有趣，对于有美国前中情局官员认为俄罗斯可能同事件有关，他就说有些人总是将一切归咎于俄罗斯，形容是病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安理会武器装备出口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的时候说，中方呼吁停止利用武器出口干涉他国内政。耿爽说，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变乱交织，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激烈，全球安全赤字有增无减，在这个背景之下，全球军贸规模不断扩大，地区军备竞赛日益抬头，不负责任的武器出口越演越烈，国际和平和安全面临巨大风险和挑战。耿爽又说，会员国应该积极支持联合国在常规武器军控领域的主渠道作用，有效加强武器出口管控。而中方亦都呼吁各国，特别是军事大国，履行自身国际义务，采取负责任的武器出口政策。翻嚟本港，警方喺复活节假期期间喺西九龙区进行执法行动，拉咗7个人。行动喺今个月4号展开，琴日结束。被捕的7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27至73岁，当中3个人涉嫌酒后驾驶，2个人为通缉人士，2个人分别涉嫌无牌驾驶。 停牌期间驾驶和驾驶时未有第三者保险。警方又发现14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怀疑曾经非法改装或者不符合法例规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规例。有关车辆已经被拖送去汽车扣留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人员亦都向5架车发出欠妥车辆报告。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3.3，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4， 人民币 6.883， 英镑对美元 1.24， 欧元对美元 1.088， 澳元对美元 0.66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887 点，升2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4.58 美元，卖出1994.67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云量较多，本周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铜锣湾嘅礼顿道去返摩里臣山道方向，近日宝良谷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伟华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咁另外喺九龙区观塘嘅安翠街去返安泰村方向，较早前近住善达楼需要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交通意外清理好，封路重开，咁巴士都行返原有路线啊。就系观塘嘅安翠街去返安泰村方向，近住善达楼交通意外清理好，封路重开。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在九龙区，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观塘的康宁道上行去回联合医院方向，近协和街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是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天生有五个感官：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但原来人仲有第六个感官，你又知唔知？ 人第六个感官本体感觉，如果话感应光线、声音、气味呢啲外在物质，靠嘅系眼耳口鼻；咁感应自己嘅身体内在，感应所处空间嘅知觉，靠嘅就系本体感觉。 电视纪录片《第六感官》，星期三晚10:30，港台电视31。 都市人健康问题十年如一日，工作忙碌，缺乏休息，烟酒过多，严重影响耳朵健康。手下留情，家传户晓，驰名中外，精选各路嘉宾，使用现代科技联络翻嚟，听到人人耳朵畅快，心情靓晒。手下留情，香港电台第一台生产，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刘伟恒、梁礼勤、阿一，今个星期仲有我李尚正。 2023年4月11日，长假期结束，截至昨晚9时，共158,000多人次经各口岸入境。 杨润雄祝贺香港女子冰球队于世锦赛小组赛事中夺得冠军。 入境处宣布优化措施，申请身份证可预约日子延长至96个工作日。 美国路易斯维尔枪击案，枪手是案发银行雇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頭先講到啦，運輸署咧係近年都有喺大埔啦、將軍澳單車徑咧係實測一啲電動可移動工具，即係頭先講到包括一啲電動滑板車啊等等嘅咁，就話正分析同埋審視緊一個試驗嘅結果啦。咁根據有線電視嘅報導咧，有線新聞嘅報導咧，就係消息話咧，政府係計劃容許一啲電動滑板車同埋電動輔助單車喺限時速係25公里之下咧喺單車徑嗰度行駛啦，喺大埔同埋將軍澳係先試行嘅咁。其他好似電動單輪車，好似叫即係風火輪呢啲電動單輪車咧，就係禁止係可以用嘅喺呢一個嘅單車徑嗰度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香港便攜式電動車總會創會顧問嚴成奕，早晨。 早晨， 早晨，嚴成奕。頭先講到呢一個嘅最新呢個消息啦，你自己點睇咧？即係部分嘅呢啲可移動工具咧，電動可移動工具咧，就係可以叫做今年年底合法化啦，有望喺電動滑板車等等咁。但係有一啲就唔包括嘅，好似風火輪呢一類咁。你自己個睇法係點咧？ 我就未聽到署方有個睇法，就係唔會合法化呢個獨輪車嘅，即係電動嘅單輪車。咁因為我哋喺度搞緊個使用者守則咧，其實都將佢考慮在內嘅。咁相信咧，佢亦都可以符合到嗰個規格嘅要求咧，就有可能咧就可以一齊使用嘅。 你哋 我哋當然係贊成合法化嘅，係啊。 但我想知道你哋做之前做試驗計劃嗰陣，你哋有冇參與嘅？有冇睇到其實兩類嘅電動滑板車啦，或者同頭先講嘅風火輪呢啲嘅單輪嘅嘅頭先或者你叫獨輪車啦咁樣，有啲乜嘢嘅分別喺度？ 我哋都有參加所有嘅試行嘅，咁個分別係操控唔係好同啦，同埋個車嘅設計啊、體積啊、操作方法。系，佢都可以当时候都可以符合到嗰个规定嗰个要求咧，而可以参加嗰个试行嘅，亦都有啲平衡车参加试行嘅。 但当中系咪都真系有啲比较根本性嘅唔同咧？例如，因为佢根据消息所讲咧，就话要有一个有效嘅刹车嘅。譬如喺电动滑板车系咪嗰个刹车，同埋喺头先叫电动单轮车呢啲风火轮嘅呢一类工具咧，喺刹车方面系有一个唔同嘅咧？ 是幾唔同下嘅，咁通常就我哋所諗嘅單車嘅剎車都係機械啦，咁其實咧類似電動汽車咁，仲有電池嘅剎車啦，跟住或者係其他方式嘅剎車，咁喺滑板車上面咧，主要都係機械同埋電池剎車嘅，咁而喺獨輪車方面咧，就佢淨係可以有呢個電池嗰種嘅剎車嘅。咁但係佢都係算係有一個制動嘅能力嘅。 可唔可以解釋即係所謂機械同埋電池剎車喺個剎車時間上面操作上面有啲咩唔同嘅？ 機械剎車就要利用呢個摩擦力啦，可能你夾個轆啊，或者係整慢個碟啊咁樣，就令到佢可以好可以去停啦。咁都視乎你嗰個剎車係點樣嘅設計啊。如果譬如有壓式啊嗰啲，就會剎得比較快啦。咁樣咁啊，同埋睇下你個臂力皮嘅狀況之類。咁而電池剎車咧，佢就可能唔能夠完全去剎到停曬嘅，或者要需要少時間。佢如果那個電池制動力係夠嘅話，其實佢都可以喺一定嘅距離之內咧，就差唔多剎停架車。 一定距離即係都可能都要少少距離或者時間喎。如果咁嘅話，喺一啲緊急情況，譬如前面有個小朋友突然間衝咗出嚟，要好短時間剎車。頭先講嘅呢一類風火輪，會唔會就相對喺剎車方面未必可能符合到嗰個安全要求咧？ 咁要睇唔止一方面嘅，就第一嗰個風火輪嗰個性能啦。咁通常而家啲風火輪都個扭力都幾大下，咁所以咧佢喺設計上係可以好快咁曬嘅。咁至於係咪真係會殺到咁快咧？咁就睇踩車嗰個人嘅技術啦。佢係咪即刻可以將個重心向後啊？即刻可以令到架車叫停架車，就亦都平衡到唔會跌落地啊咁樣。 即係呢個都涉及到 用 用家嘅技巧，即係用家嘅能力咁。其實呢一個都使唔使話？你覺得日後譬如某啲嘅啲電動可移動工具咧，可以合法去使用嘅時候，都要用嗰個人係要譬如有個牌照或者所謂嘅駕駛執照，係睇到佢嘅能力係適合去使用呢啲工具嘅咧，需唔需要咁樣？ 暫時嘅規定就冇話之後需要牌照嘅，咁希望可以。可能希望多啲人用到啦，咁但係亦都唔需要好似汽車咁嘅牌照，因為佢畢竟亦都唔係一架車個操作個方法亦都唔同，又唔係有個圓形嘅底盤咁樣，咁所以可能要有牌照嘅話，可能有個簡易嘅牌照啦，或者考翻呢個佢嗰個車種嗰個牌照啦，咁就去學習一下先至上路會比較適合嘅。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今次根據消息所講咧，都可能會有一個呢啲電動可移動工具咧，會限個時速嘅，就是25公里。你自己覺得夠唔夠咧？又呢一個嘅速度嚟講，係作為一個即係娛樂性多啲，定係作為一個交通工具嚟講，即係兩個角度去睇呢一個速度係點睇咧？ 作為交通工具嚟講咧，這個時速25公里呢個國際比較普遍嘅限速咧，其實都喺現時嚟講都合適嘅。因為佢畢竟都比行路快咗差唔多5倍咁，所以可以用嚟解決呢個短途交通嘅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娛樂性嘅話，咁就好多人又想再踩快啲啊，咁啊或者去啲賽車場咁樣可以超速，即係可以超過時速25公里啦。咁對佢哋嚟講當然就唔夠，但係對普通交通嚟講咧，暫時係足夠。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歷史咧，汽車開始普及嘅時候，個限速都係比較低嘅，咁佢就慢慢提高。咁所以當道路嘅配套板車嘅各種安全性能都加強嘅時候咧，咁我認為嗰個限速係可以提高嘅。以後。 暫時嚟講咧，根據消息所講，都係話就算合法地用咧，都可以喺單車徑用，而且只係講緊大埔同埋將軍澳嘅單車徑咧，先行係可以做呢一個嘅計劃嘅。講緊行人路同埋行車嘅路咧，就唔可以係用呢啲電動嘅滑板車啊、電動輔助單車啊呢一類嘅。你自己同唔同意呢個安排咧？喺行車嘅路係唔適合係行呢啲電動可移動工具，包括電動滑板車咧又？ 我哋認為如果淨係限喺單車徑咧，就比較保守嘅做法啦。而且我哋認為基本上所有單車踩得單車嘅，我哋都可以踩，只要個即係面唔好太凹凸嘅話，都可以踩呢啲嘅變軌式嘅電動車。咁至於行人路同馬路咧，有啲國家或者地區咧，其實都係俾踩嘅。咁但係我哋覺得應該係有限度咁開放，即係你可能話某啲行人路我特別可以適合啲嘅，咁咪可以共或者係分開條線咁踩埋佢。咁但或者某啲慢速嘅馬路嗰度又冇單車徑喎，又冇可能冇行人路添啊，甚至咁就可以容許佢哋喺嗰啲地方踩咯，就唔係一刀切話全部都唔俾或者全部都俾踩。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嚴成奕就係香港變軌式電動車總會創會顧問。我哋又請多位嘉賓講今次呢一個議題啊，就係涉及到運輸署咧，就住啲電動可移動工具嘅一啲嘅規管，亦都有消息話咧，就其中電動滑板車咧同埋電動輔助單車咧，可以喺限速之下咧係試行啊合法化嘅咁啊。1872311，你講下你嘅睇法，點睇呢啲電動可移動工具啊？嚇，電話旁邊就有運輸署研究小組成員兼汽車會会长李耀培，早晨。 早晨，朱乐文。 李耀培，我就睇报道所讲，就系消息就头先提到啦，某一啲嘅电动可移动工具，包括电动滑板车，喺限时速咧25公里之下咧，可以喺单车径行。你自己都系研究小组嘅成员啦，你有冇睇到话听到嗰个规管方向系咪都系咁样？ 系呢、這个系都属于如果有规管嘅话咧，就必须咧佢会有一啲即系规定嘅嘢啦。咁。從而咧就俾進口商啊或者市民咧明白某一啲可移動工具咧就係有機會係成為一個合法化嘅。當然咧即係正話一路都有提到啦，電動可移動工具就我哋叫電動滑板車啦，電動嘅輔助單車咧就其實而家一般嘅單車，但係咧佢加咗咧就係可以行電嘅。咁呢度要講一講咧就係話兩款咧。我哋係電動嘅滑板車咧，佢嘅每小時就唔能夠超過25公里。咁但係電動嘅輔助單車咧，用電嗰部分， 它都是只能夠用到25公里的、但是當如果一超過25公里呢，它就會吸了電，即是說例如單車呢，你其實可以踩到30公里啊，或者是更加高的，咁所以咧，佢個電動嘅補助單車咧，佢有電嘅部分，咁但係咧，嗰、那個電咧就只能夠用到25公里或以下，佢先至用電嘅啫。 明白。 佢、再高啲咧就唔會提供動力嘅補助嘅。 嗯，即係人腳自己踩就可以踩高啲咁樣，即係如果係有能力。 冇錯。 Okay. 但我想知咧，你點定呢一個25公里係點樣定出嚟嘅？同埋其實如果個單車又好，一個電動滑板車又好，佢本身冇個顯示屏知道佢係時速25公里啊嘛，咁我點樣做到個限速咧？會唔會唔覺意超過速咧？ 第一咧，即係講咗25公里。響呢啲可移動工具咧，就係話由製造廠嗰度咧就已經 set 好咗。 嗯， 即係換句説話講咧，現成坊間行緊一啲咧就冇 set 嘅，即係總唔知個電力強啲，你或者係大力嘅油門嘅咁樣，咁佢咧就可能會去到20、30、甚至40公里。 嗯， 咁但係如果係有規定嘅咧，咁就變咗廠出嘅時間咧，就算你係個電差好咗，或者咧你係扭盡油門都好啦，咁我哋叫做，但係都係去到25公里嘅啫。 嗯， 咁就變咗唔需要用咪錶嘅。 嗯， 好啦，咁點解會用到25公里咧？即係其實以往全世界都好多地方係冇限速嘅，但係我哋會睇翻咧好多其他冇限速嘅地區咧，佢哋嗰個有機會嗰、那個交通意外率啊等等嘅話咧。那個嚴重程度呢會比較高。咁後期呢類似新加坡一樣，新加坡呢以往呢就係100年嘅時間呢佢哋冇限速嘅。咁但係發覺呢就話嗰、那個可移動工具嗰個交通意外率呢撞親人或者撞親車呢係多咗好多。咁但係佢哋喺呢一個19年以後呢佢哋呢就係要限速啦。咁發覺到呢一限速之後呢其實佢哋嗰個交通意外率同埋嗰個受傷程度咧係大大降低嘅嚇，咁所以咧就25公里，我哋都有少少就仿效咗嚟新加坡嗰邊。 嗯，但我想知頭先你都提到話有啲新買嗰啲就可能已經出廠嘅時候進口嘅時候就已經有個時速25公里嘅限制啦，喺個技術上做到啦，但已經買咗嗰啲咁點算咧？要改裝嘅咯，咁係咪咧？ 當然啦，即係而家現成坊間就林林種種咧，有好多不同嘅可移動工具嘅。咁所以響主方嗰邊，佢哋亦都會抽一啲適宜係規管嘅，咁就作為咧就係合法性使用嘅嚇。咁當然你正話問到，如果有一啲係現成而家買咗佢又唔知嘅話咧，第一佢可以俾翻啲代理廠啦。咁由代理廠再問翻原廠睇下有冇一啲reset 嘅呢個重置嘅一啲嘅數據啦。咁但係呢我都覺得就話日後如果合法化嘅話呢，好大部分而家買緊嘅車呢都未必合呢個規管裏面。 即 係 作廢嘅咯，變咗要掉嘅咯，可能都要日後。 佢可以喺啲私人地方啊，或者未有規管嘅場地上高咧，佢可以繼續使用嘅嚇。咁但係咧，即係話如果向一啲規管嘅場地咧，處方就只能夠就係佢嗰個車嘅速度不能夠超過25公里啦。 另外我就想問啦，喺嗰個使用嘅地點，就而家就根據消息所講，都話單車徑啦，而且只係喺大埔同埋將軍澳嗰個嘅單車徑試行嘅。點解會有呢一個嘅做法嘅？ 其實喺上年嘅年頭咧。第一次試行嘅時間咧，即係話 trial， 就算話而家呢啲電動可移工具未合法化啦，咁其實處方都開放咗咧，第一期就喺將軍澳嘅單車徑度做呢個試驗嘅，咁就上年嘅年中咧，就亦都響咗呢一個馬料水，即係大學嗰邊咧，去到白石角嗰邊咧做一個試行。咁點解會揾呢兩笪地方做一個試行呢？最初嘅時間，咁由於呢佢嗰啲地方係比較即係彎冇咁多啦，亦都唔係話上落斜咁多啦，亦都係會平日呢呢一個單車徑用嘅用量呢，亦都可以設立到有啲其他嘅，例如我哋叫電動可移動工具 咁所以咧就揾咗呢兩笪地方咧做個試行嘅。 Okay. 咁所以如果規管合法即係某兩類嘅呢個電動可移動工具合法化嘅時間咧，我諗都會開頭呢個當然係處方嘅佢再去睇啦嚇，係咪開頭都會用翻試行嘅比較安全啦？因為已經試行咗，未有咩特別嘅事情發生。咁、但係繼後嘅話會唔會繼續再開放咧？我覺得會嘅。咁例如我自己咧都睇過咧，就譬如好似荃灣咧新開咗嘅單車徑咧，非常之好啊。咁佢一路咧可以伸延到去咧，其實可以伸延去到屯門啊、 okay. 元朗啊。咁遠嘅地方喎，咁、你諗下，如果係單車徑可以開放，甚至多一道由荃灣去到元朗，咁、 okay. 咧就方便咗好多一啲朋友或者一啲市民咧利用呢、這個輕攜式嘅便利嘅工具啦。 OK， 但我想問係咪完全冇考慮過可以喺一般行車嘅馬路度可以用呢啲便攜式嘅可移動工具，同埋係咪唔包括話風火輪呢一類嘅？ 係啊，冇錯。 點解嘅？ 咁首先咧，即係話。香港咧係地少人多車多，咁、所以咧喺馬路上高咧，其實就喺小組嗰度都係有研究過咧。由於咧電動可移動工具咧始終咧都係一啲輕攜式嘅嘢啊，咁咧就亦都唔係咁大方便咧喺馬路嗰度咧同啲人車爭路啊，咁所以同埋佢做出嚟嘅時間咧，大家都明咧，即係其實。佢最主要咧就係話呢一個輕攜式咧係作一啲短途嘅需要啦嚇，咁最主要咧就係當然啦有環保啊，有減少呢個排放啦，咁亦都希望咧日後有機會咧喺啲鄉郊或者一啲偏遠嘅地方咧作為一個點到點嘅交通模式，咁就可以咧就減少咗咧即係啲人咧例如係要揸私家車或者係公交咁佢可以作為一個叫短途嘅呢一個代步嘅需要。正話你亦都有提到嗱，風火輪啊等等嗰啲咧，就暫時亦都唔列考慮嘅。因為點解咧？我諗最主要咧，即係話呢一個有規管性嘅話咧，佢亦都係除咗速度之外咧，亦都有其他嘅限制嘅。嗱，第一咧就話佢嘅重量咧唔能夠超過20公斤咧嚇，嗰、個闊度咧唔能夠超過650毫米啦。咁另外咧就话基本嗰个安全嘅需求咧，佢要有效嘅照明啦，即系前面白灯啦，后边咧就红色嘅一啲反光嘅灯啦。佢安全性系唔可以佢需要戴头盔啦，唔可以再乘客啦。咁其他咧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话佢要有效嘅制动同埋停车嘅装置。咁即系话咧，好似单车。或者一個電動可移動工即係電嘅呢、這個攜式咧，佢一定要有叫剎制啊。咁另外咧就係、有響流啦。另外就話產品嘅認證，同埋咧係要符合電池嘅標準。咁呢幾樣嘢咧，變咗風火輪嗰邊咧就未必合適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李耀培同你傾到呢度。李耀培咧就係運輸署研究小組成員兼係汽車會會長，就住呢啲電動可移動工具啊，而家可能有時候。都喺條路度見到呢啲情況嘅，咁日後就話一個合法化，包括就喺單車徑嗰度使用，但係只係暫時都係話係電動滑板車啦，同埋電動輔助單車亦都係限時速25公里嘅啫。點睇1872311？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容海恩，早晨。 Hello， 早晨。 早晨，容海恩，我見你之前都有喺立法會問過相關呢個議題嘅，你自己最關心邊方面呢？ 其實我哋關心幾時可以即係通常性咁樣喺單車徑嗰度使用啦。其實我都同意嘅，即係如果你話可以喺馬路上面用，其實有個危險性，因為車平時啲車輛行走嘅速度係好快嘅，即係你係起碼係50啊咁啊70啊100咁樣。咁所以如果一啲可移動嘅工具咧，電動可移動工具其實係追唔上個速度，咁亦都係咁嘅危險性。而馬路上亦都冇一個專線係你單車行咁可以，即係其他單車亦都喺度行。咁所以如果有不同速度嘅工具喺車嘅車喺街度行咧，其實係危險嘅。喺街嘅道路 喺、 馬路上面行係危險嘅。 咁 當然我哋都關注係幾時真係有個規管啦，係被容許。可移動電動可移動工具響無論響單車徑好或者有冇啲專用嘅地可以真係俾人去玩樂啊或者係真係可以代步咧？ 咁呢個我覺得係應該要鼓勵，亦都可以鼓勵人少減少用車輛，咁亦都可以有自己一個流動性啦。即係好似我哋將軍澳區都好多人踩單車嘅，咁所以點樣可以令到真係可以代到步，亦都係減少用車輛，增加個大家環保意識，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值得鼓勵嘅。 嗯， 同埋好多人都鍾意用呢啲新型嘅電動可移動工具，咁所以咧係有需要係話俾市民聽邊啲地方係可以容許做，邊啲唔容許，同埋個規管係點樣樣。 嗯，嗱，暫時咧根據消息所講咧，就最快今年底會合法化，但係淨係一啲電動滑板車同埋電動輔助單車嘅啫，但係就唔包括咧，有時都見到嗰啲叫電風火輪啊，電動嘅單輪車咁。你自己同唔同意喺呢個範圍上面嘅合法化咧？ 我同意嘅，因為你見到風火輪嗰啲係真係用個身體，而你雙手係冇辦法去控制，即係用腳或者用自己嘅平衡力去控制個轉向啊，同埋速度啊咁樣。即係個人挨前啲可能會行得快啲，挨後就慢啲。但你冇咗個手掣咧，個控制力可能係削弱咗。咁所以如果而家係要喺私家合適嘅技術同埋安全要求咧，即係喺最高行速啊、最大嘅重量同埋闊度， okay. 如果有照明同埋制動同埋停車裝置咧，係比較安全嘅。 OK， 阿容海，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九點鐘之後繼續再傾係嘛？ 好啊，唔該。 轉頭再傾有關於呢個情況。啱啱傾過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容海恩有關於呢啲電動可移動工具，各位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2023年4月11日，长假期结束，截至昨晚9时，共158000多人次经各口岸入境。 杨润雄祝贺香港女子冰球队于世锦赛小组赛事中夺得冠军。 入境处宣布优化措施，申请身份证可预约日子延长至96个工作日。 美国劳役斯维尔枪击案，枪手是案发银行雇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系讲到运输署咧系正就呢啲电动可移动工具嘅规管架构咧系做研究啊，其中有报道咧引述消息咧就话系政府计划咧系容许一啲电动滑板车同埋电动辅助单车咧喺限时速25公里喺单车径嗰度咧系行驶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你点睇呢一个嘅做法咧？话最快可能年底就可以系实行噶啦呢一个嘅情况。继续同阿容海恩倾，阿容海恩就系立法会议员，早晨。 Hello， 早晨，唔该晒。 早晨，容海恩。首先嗰个嘅限嗰个时速，你自己点睇咧？同埋有唔同嘅安全嘅规管嘅，你自己觉得仲有啲咩需要？如果系落实做呢、這个，包括系电动滑板车可以喺单车径用嘅时候，有啲乜嘢嘅限制或者规管要特别留意咧？又 而家系限，即系个提议就系限速25公里嘅。咁、政府嘅讲法就系话参考咗其他国家例子啦，同埋要兼顾普通单车嘅速度。咁呢個我都係覺得正常，即係適合嘅，因為如果你快嗰啲單車好多，亦都容易造成道路上嘅唔安全啦。咁睇翻而家現行嘅法例咧，其實有多條有唔同嘅條款都係規限咗而家嘅單車或者係三輪車多輪車嘅罪行啦。咁包括咗係如果勇往使用啊，如果係騎單車呢啲嘅罪行，咁所以咧喺法例上面其實都有道路交通條例同埋。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同埋保養，同埋道路交通管制規例，有多條都係需要作出修改啦。因為現時嘅法例只係規管咗騎踏單車、三輪車同埋多輪車，咁、所以咧，如果要真係年底實行咧，都需要係加快咁樣向立法會提出而家現行嘅修訂。咁、所以呢個都需要時間嘅。咁同埋都希望可以俾多啲諮詢啦，俾多啲諮詢俾地區。同埋而家真係有用過呢啲電動可移動工具嘅人士咧，睇下佢哋咩意見，睇下而家政府提議嘅意見咧，係咪對佢哋都覺得適合咯 ？OK， 咁所以我認為即係希望政府喺作出亦都要作出呢啲修改之前咧，都要平衡翻市民嘅需要，同埋喺邊度可以利用。咁當然而家政府就提到係喺兩個地方可以用啦，因為佢而家展開的共享電動可移動工具試驗就在白石角那裡展開的，我們都希望可以在多些地方給多些市民可以享受到騎踏 可以電動可移動工具的好處咯。 嗯，你覺得用這些譬如電動滑板車等等咧，有冇需要譬如年齡限制啊，或者有一個嘅即係核對到佢有一個能力控制到呢一啲機器咧？譬如使唔要上咁啲課程啊，或者要執照啊等等，甚至要買保險啊等等，需唔需要做呢一啲嘅措施咧？又 嗯，我覺得可以提議市民嘅，但係始終如果你要同翻單車去睇齊嘅話，因為如果法例上面都冇同單車有一個咁嘅限制咧，如果你我覺得如果同時間你又要對於電動可移動工具有咁嘅限制，我覺得對於呢個道路使用者，包括係單車之前淨係單車，咁你還掂你都係俾佢哋喺單車徑上面踩嘅。咁如果係真係要有一個咁嘅限制，你就連單車都有咁嘅限制咯。第二個考慮點，我覺得你用邊一隻嘅，即係用邊個牌子，佢係咪真係需要送檢去驗翻佢嘅最高速度係咪25公里，或者政府遲啲提議一個嘅速度咧？咁我覺得呢個亦都要思考，係咪需要佢去將呢架車，或者佢係咪需要亦都有一個註冊嘅登記？咁呢個我覺得亦都係要考慮嘅。同埋而家現行單車冇噶嘛，咁當然人可以再踩快啲啦。咁但係始終就係要行平翻。單車同埋電動可移動工具佢嘅使用，實際嘅使用咯。如果你限制咗，係咪單車又限制？六歲而家好多小朋友都踩單車嘅，你係咪又唔俾佢哋踩咧？咁所以我覺得都係要需要行平，喺邊啲道路上面邊啲係比較安全？真係如果行25嘅，或者響較多人嘅地方，係咪其實如果你多人嘅話，佢都行唔得快嘅。咁但係都要作出全體，即係一個總體性嘅考慮咯。咁之前我提出的一個質詢咧，其實第三條我是問了我哋即係見到一個需要性，包括而家我哋講緊加爾州人工島同埋北部大都會，佢係唔係有需要係俾一個專線俾呢啲電動可移動工具？即係我聽見唔同嘅市民嘅聲音，俾到我哋反應就係、是，喂而家真係有新嘅城市規劃，係咪亦都係可以有一啲專屬嘅地方俾佢哋踩咧？咁可以大家都行得快啲，即係達到到單車友善政策，或者呢啲電動可行電動嘅車輛啦，電動嘅或者滑板車啊，電動滑板車啊，電動單輪車咁樣。咁係咪俾到佢哋有一個更好嘅、更舒適嘅環境去踩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而家我哋提出呢個問題，其實係解決未來嘅社會嘅需要、社區嘅需要咯，亦都可以真係做到代步 咯。OK， 好啊，唔该晒容海欣，同你倾到呢度。 唔该晒， 好，唔该。容海欣咧系立法会议员啦，我哋一路倾紧咧就系运输署就住一啲电动可移动工具规管咧系做紧一啲研究同埋检讨嘅咁。其中有消息就话电动滑板车同埋电动辅助单车就喺单车径系可以行嘅，系话即系年底啦，最快就可以系做到呢一个合法化嘅。咁但系有限时速啦，就系、是、时速25公里。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林小姐早晨。 你 系听到林小姐请讲系 系啊，我哋就绝对反对可以喺行人路嗰度使嘅，因为有人咁建议啊嘛。 嗯， 因为咧我自己喺新界元朗嗰度住过，哇！嗰啲单车啊，直情啊就出走晒上行人路嘅，佢送货咧嗰啲系极速嘅添啊！但佢唔知四面八方咁嚟嘅，唔知佢边度嚟嘅。我一直揸住个帆立，跟住后边一飞过嚟，我成个帆立都飞咗。好在我自己冇事，所以我真係好驚啲老人家反應慢啊！如果你咁樣咧，個路面係好唔安全嘅。如果俾佢哋喺行人路駛，佢而家唔俾佢都走上嚟嗰啲單車。佢喺嗰個何文田惠利道嗰度啊，好多單車啊走上行人路嘅，都冇人管嘅，因為而家警察少巡邏啊，佢哋係咁畫。入馬路就走上行人路，係咁亂飛嘅喎，喺嗰啲斑馬線路，佢唔跟燈號，所以你話如果仲俾佢喺行人路上啊，好危險啊啲行人。 OK， 好啊，明白。林小姐佢就關注佢講緊係單車咁去到行人路嗰度，可能都會對一啲行人路嘅使用者咧有啲影響嘅咁。仲有黃先生，早晨。 係，早晨。 你好，請講。 係嗱，我想問一下咧，就係、是、我講少少意見啦，就係、是、關於。嗰啲滑板同埋電動單車咧，喺個單車徑度駛咧，係完全唔正常啊！因為單車徑裏面好多小朋友，或者好少嘅、好細個嘅，同埋嗰啲唔係電動咧，你架車好快身邊擦過咧，係好危險嘅。 嗯。 但係第二就係話，如果你既然間你想聽運輸署講就話，將嗰啲單車人滑板人士咧 愛嚟叫做咩咧？當係交通工具咧，你只係可以喺行單車徑度使用啊，咁有乜意義咧？ 即係你意思，淨係單車徑度用就未必做到交通工具呢一個嘅用途 啊？係啊，佢哋嘅意思就係咁樣嘛。但係你只係行交通徑啊， 單車徑 咧，係去唔到呢個作用啊嘛。 嗯。 咁如果你話嗱，如果將一個電動單車將佢當為一個電單車咁樣嚟規範咗去用咧，仲安全過喺呢個單車徑度使用嘅，就我係講係咁多。 即係你覺得喺馬路度行仲可行係嘛？ 因為你好多規限，有頭盔、有燈、有交通標誌啊嘛。 嗯。 但係你單車徑就乜都唔使噶嘛。 明白。就同單車去比較咧，單車就反而喺對於譬如一啲小朋友都係單車徑共用嗰條單車嘅，共條單車徑嘅，即係一啲高速啲嘅單車嘅用家就反而對一啲其他啲即係小朋友嗰啲個影響就細啲嘛？ 係好危險啊！因為小朋友唔知噶嘛，我哋喺行人路行，我哋喺馬路行緊咧，突然間有個車咧經過，我哋都唔知嘅。 嗯 ，OK， 好啊。 第二就係主就講埋啦，不如唔好關呢件事嘅就係電動輪椅咧，反為佢冇一個速度限制，有時咧我哋快到咧嚇親我哋嘅。咁呢啲反為唔理喎，但係嗰啲咁嘅電動單車佢哋又理喎。 OK， 明白啊，黃生啊，講電動嘅呢一啲嘅可移動工具啦，喺單車徑佢覺得對一啲譬如有啲小朋友可能嗰個嘅影響會大啲啦。另外頭先都關心到最尾講到就電動輪椅嘅速度等等嘅咁。18723一啊，而家講緊就係一啲電動可移動工具嘅規管咁啊，講到包括就係電動輔助單車同埋電動滑板車嘅咁考慮話可能喺大埔啦、將軍澳啦係可以試行合法化嘅。根據消息所講，不過咧。電動單輪車有時都留意到一啲叫俗稱風火輪嘅呢一類咧，咁就冇話係可以係根據消息所講係可以合法化嘅，就唔係嘅咁。咁歡迎大家打嚟18423一，休息一陣。 一份常餐飲奶茶喺度食， 叫碗魚粥飲凍檸茶拎走。 呢幾十年，無論外賣定堂食，都越嚟越濫用即棄膠餐具，但呢類餐具往往用一陣就抌，破壞生態環境。为了环保，环保署提醒市民和餐厅，无论外卖定堂食，不再用即弃胶刀叉匙。外卖要自备容器，还要打包埋食剩的食物。记住食嘢走数啊！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睇翻啲數字，有關於信用卡被盜用嘅個案咧，就係有啲上升嘅情況啊。金管局喺上年頭十個月咧，就話收到307宗有關信用卡咧係未經授權交易嘅一啲投訴。嗱，近日見到有政黨都有收到一啲市民嘅求助啦，咁啊涉及到。由幾萬蚊去到過百萬嘅情況都有㗎，咁亦都涉及到發卡嘅銀行呢係用一啲原因呢係拒絕向一啲被盜用信用卡嘅市民呢係免去佢嗰、那個要俾返錢呢一啲嘅簽帳嘅情況㗎。咁又請一位嘉賓啊，兩位嘉賓啊，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啊，包括就係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希，咁另外仲有事主張女士嘅，兩位早晨。 早晨你好， 梁希，先讲下先，你系咪都收？你收到大概几多宗呢啲信用卡被盗用嘅求助，同埋涉及嘅金额系去到几多？ 哇，我哋收到好多，因为我哋唔同嘅议办都收到嘅，咁所以你话准确嘅数字就唔敢讲，但系你话讲紧话以百万计就一定有啦，因为我哋就系今次记者会呢三个夹埋都已经差唔多去到200万咁滞，咁所以就嗰、那个额度都系好高嘅。咁其實主要佢哋嗰個情況，我簡單講一講就係、是，佢哋都係唔喺自己意願下，冇自己嘅授權下咧，就係、是、俾人哋碌咗啲卡啦，跟住就係碌咗好多嘅錢，咁、然之後咧，到最後銀行咧就係、是、以一個原因，就要嗰個卡主自己去俾翻錢。咁呢個原因係乜嘢咧？就係、是、嗰個卡主自己嚴重疏忽。咁但係呢個嚴重疏忽咧，就係、是、冇一個清晰嘅界定嘅。即係按道理，我哋會希望，譬如話監管部門，即係金管局，會同每一個發卡銀行啦，就會界定清楚點為之係卡主嘅嚴重疏忽咧。咁喺呢啲情景底下，就要嗰個卡主自己去埋單。咁發覺原來唔係喎，呢個嚴重疏忽係由呢個發卡銀行自己去解釋嘅。咁所以就變咗好多情況底下，我哋嘅 case 咧就係、是、佢連續有幾張卡俾人哋打荷包，跟住咧就偷咗。咁咧其他銀行咧。就係、是、有一個解釋，咁而有啲銀行又有另一個解釋， okay. 所以變到譬如話而家喺線上面嘅張女士咧，就係有一間銀行咧就認為係佢嚴重嘅疏忽，其他銀行咧就認為啊佢俾人哋偷咗， 真係唔係佢授權喎，咁所以咧都幫佢去免除咗呢一個責任，亦都唔使去埋單嘅。 Okay. 我想問一下張女士先，比較直接問佢，你嘅信用卡被盜嗰個過程係點樣嘅？當中係咪都有涉及到盡快係聯絡翻銀行嘅步驟去做到嘅？講下成個過程係點先？ 係即刻聯絡個銀行去 cut 卡嘅，咁、但係。呢一間涉事嘅銀行啦，即 係先，不如由頭講一講先。你係個銀包唔見咗，入邊有信用卡就俾人偷埋，係咪咁樣？ 我係俾一個有組織嘅犯案集團去偷我銀包裡面無數嘅卡，我諗十零張卡啦，十張八張一定有嘅、就偷我其中三張信用卡，咁就涉及兩間唔同嘅銀行，同埋偷咗我一張身份證。咁、銀包咧係冇偷到嘅，咁啊擺翻原位。銀包裡面嘅其他信用卡亦都喺度嘅。咁、當我發現嘅時候咧，其實就衍生咗兩個 transaction 啦。而兩個 transaction 當然都冇我嘅授權，亦銀行都冇去聯絡過我啦。冇身份認證啦。咁、當時我係買緊嘢，咁我揸住個銀包咁樣。吸緊一啲買飲品嗰啲印仔嗰啲飛喺個銀包裏面拎出，我都未察覺到我個銀包發生乜事，亦都唔覺個銀包係俾人偷嘅嘢。咁因為我打開，其實我見到啲卡都仍然喺度，不過我係會覺得銀包好似怪怪地咁啦。咁、我亦都同時間另外一隻手係拎住個手機，咁我望住手機就出現咗一個短信，就通知我有一個六位嘅大額交易發生咗啦。咁我就即刻打電話，即係去 cut 卡啦。咁我個黑其實行埋去我老公度嘅。我話我啲嘢喺度，因為其實一個正常嘅市民啦，會覺得偷嘢應該俾人偷銀包噶嘛。咁、但我又揸住個銀包，我又揸住手機，有個六位短信，呢、這個信息係咪真㗎？咁啦。咁我老公就隨口問你個身份證喺咩度？咁我先去抄我個暗格，咦？原來我身份證都冇埋喎。 OK。 咁我咪即刻。上網去網上理財啦，其中一間，因為兩間涉事銀行，其中一間嘅網上理財，咁、就發現真係有呢六位數字，咁我就即刻打電話將呢一兩間銀行都 cut 咗卡佢咁啦， okay. 然之後就報警去差館落口供，咁即基本上我覺得我哋可以做到嘅嘢，我已經係盡快做，而我收到 SMS 再打去 cut 卡，其實個箱佢。我 cut 第一間銀行是起碼是十至十五分鐘內已經大 cut 第二間銀行即是追緊我數呢一間銀行是三十分鐘內把佢即刻 cut 嘅。 OK， 咁而家我想知道銀行是不是就係其中一間銀行就肯可以係唔需要你誒俾翻呢一個嘅交易嘅費用啦？另一個就是要你係俾翻，佢用嘅原因是啲咩咧？係 第一間銀行咧，佢喺兩個月內好快已經 send 咗封信同我講話。我不需要負責任，原因呢就是說經過他們的內部調查已經 proof 了這個是一個 fraud 的 transaction 了，因此我就不需要為這個交易而負責的。但另外一間銀行呢就出電郵就說、原因是我嚴重疏忽，那就不肯 waive。我收到這間銀行 說我是嚴重疏忽，第一我當然是立即出信回回他封電郵跟他說我不同意我是嚴重疏忽啦，咁我原因就係我係基本上係我個銀包係喺度，同埋我可以做嘅嘢，我已經即時打電話去 cut 卡啦。咁你話如果你哋俾一個機會我去核實我嘅身份，即係發生嗰個短信，嗰、那個短信即係通知我發生咗呢個六位數字嘅交易，而嗰個短信，如果嗰個短信係一個係有啟動到佢哋嘅內部機制核實我的身份，即係其實其他銀行基本上間間銀行都有嘅。就是说如果这个唱得全是你的你按一啦，不是你的你按二，是但是我是没有收过这些核实身份的机制，我没有机会他给我 say no 啊。我的重点跟这家银行去谈呢，就是你们其实没有给个机会，没有给一个很公平的机会我去 say no， 去 reject 这个 transaction。这么大的 transaction 跟我平时的就是那个消费那个模式是完全不同的。我录紧讲的是几十蚊到几千蚊，咁突然间一炮碌咗呢个咁庞大嘅六位数字，几十万，系一次用咗我九成嘅信用卡 credit limit， 咁仲有嗰个商铺名，亦都系高风险嘅名表，咁佢哋银行做咗啲乜咧？ 明白，明白。 咁最令我匪夷所思就系呢间银行对我嘅回复。就是 说 因为这张 是实体卡。OK， 张女士，因为时间差不多，我们转头回来继续跟梁兄你们谈。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重视创科发展，如果想国际药厂和跨国企业投资本港科研项目，有关科研的研发不能够只是应用于本港大约700万人口，至少能够应用于拥有超过8000万人口的大湾区，就会有更大的吸引力。陈家亮又说，即使本港科研成果获得国际认可，但是要在内地应用仍然要面对限制。他说，现在和大湾区内医学院等合作研究，面对法规带来的掣肘，例如牵涉到生物样本互换，包括血液和粪便样本等，现阶段两地未能够即时互通，要几年的时间才可以取得核准，希望这方面可以拆墙松绑，令到科研成果及时应用，并且促进和大湾区的科研合作交流。已经担任院长九年的陈家亮出年卸任，他说会在剩下的任期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将科研成果落地，令到有关产品可以应用于社会。警方在复活节假期期间在西九龙区进行执法行动，拉了7人。行动在今个月4号展开，昨日结束。被捕的7本地男子年龄介乎27至73岁，当中3人涉嫌酒后驾驶，2人为通缉人士，2人分别涉嫌无牌驾驶、停牌期间驾驶和驾驶时未有第三者保险。警方又发现14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怀疑曾经非法改装或者不符合法例规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规例。有关车辆已经被拖到汽车扣留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人员亦都向5架车发出欠妥车辆报告。另外，警方在区内多个地点设置数码雷达和雷射枪侦测，一共侦察到295架车涉嫌超速驾驶，警方稍后将会向有关司机发出传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就恢复外交关系达成协议，在区内得到非常积极的反响，在国际层面亦都受到欢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恢复除了双边影响之外，仲将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发言人又说，两国复交有助于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和安全，仲将会对包括两国在内的地区国家间经贸关系起到促进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云量较多，本周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36点，升205点，总成交金额10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1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商汤3.5升1.7，腾讯控股384.4跌1蚊，阿里巴巴100.1升2.35，美团133.8冇起跌，中芯国际22.85升4毫，药明生物49.3升1.95，友邦保险84.45升7.5，创新奇智23蚊跌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3.64，瑞士法郎0.91。 加元 1.351， 人民币 6.89， 英镑对美元 1.239， 欧元对美元 1.087， 澳元对美元 0.66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1。 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0点，升296点，港金报18,66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8.89美元，卖出1,98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龙翔道嘅交通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观景台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现时呢宗意外事故就清咗场，不过都多车嘅。龙尾去到蒲岗村道，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荃湾近观景台一路去到蒲岗村道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至到钻石山段亦都系多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是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南道北过海龙尾近芜湖街，渡船街天桥过海就骏发花园段比较多车嘅。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是稍为繁忙噶，龙尾在油荔村附近。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咁啊，九龙观塘的康宁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啊。康宁道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协和街嗰度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尖沙咀的中间道同埋缅甸台，因为仲系有紧急维修，中间道近住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嗰段仍然系封闭啦，部分嘅缅甸台都系有封路措施。至于新界而家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一带咧，就仲系较为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由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2023年4月11日，长假期结束。截至昨晚九时，公司158,000多人次经各口岸入境。 杨润雄祝贺香港女子冰球队于世锦赛小组赛事中夺得冠军。 入境处宣布优化措施，申请身份证可预约日子延长至96个工作日。 美国路易斯维尔枪击案，枪手是案发银行雇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一些信用卡被盗用的个案，其中呢就同事主张女士倾到啦，他就提到话在上年呢就是被人偷了3张的信用卡啦，咁涉及到呢是6位数字的交易，咁有不同的银行的信用卡的，咁他亦都话收到呢一个嘅交易的短信，知道是被人是用了张卡的时候呢，已经是尽快呢是打去不同的银行嗰度呢是取消个信用卡啦，咁但其中一间银行呢仍然用一个理由就话严重疏忽咧，就要求佢系偿还呢个签账嘅款项嘅。咁继续同阿梁希倾，梁希就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协助呢一位事主张女士嘅。早晨，梁希。 系，萧乐文你好。 头先讲到呢个严重疏忽嘅理由啦，咁其实银行有冇再解释，即系所谓张女士嘅严重疏忽系一个乜嘢嘅情况啦？同埋张女士佢有冇再同银行解释，其实佢已经系即时做咗一个通知或者系取消张信用卡咯？那个过程系银行有冇讲啲咩噶？ 系咁咧，喺个过程里边，其实每个银行都有佢自己嘅界定嘅。咁而嗰个张女士咧，就同银行倾咗好多轮之后咧。 咁佢就講咗一個方法嚟去 define 點為之嚴重疏忽，就係如果你冇將你張卡咧當做係現金咁樣嚟去保管嘅話咧，就係、是、一個嚴重疏忽啦。咁張女士都問咗唔同嘅情景嘅，譬如話佢將個銀包就擺咗喺佢公司嘅抽屉，即係櫃桶嗰度嚟啦。跟住然之後咧，佢就冇鎖起佢，去咗廁所翻翻嚟，跟住發覺原來裏面張卡俾人盜用咗嘅話咧，算唔算係嚴重疏忽？算。銀行話係算嘅，只要你冇鎖起佢就算啦。咁如果咁講法嘅時候，咁其實嗱，佢張卡都係同啲錢現金擺埋一齊嘅喎，咁佢係的而且確係當現金咁去保管嘅喎，咁所以到最後其實係任由個銀行嚟去釐定嘅，咁所以呢個係必須要去解決咯。如果唔係嘅時候，間間銀行都可以有唔同嘅説法啦。咁、而嗰張女士都想我去幫佢去再講一講呢個 point 嘅，就係咧，其實嗰個銀行往往都係咁喺度講話，哎係佢或者係。簽卡人或者係個持卡人啊，持卡人自己嘅嚴重疏忽，咁但係咧嗰個銀行自己嘅嚴重疏忽就完全唔理嘅喎。咁當嗰、那個苦主向銀行去講話，喂，咁你呢一方面好多方面都有嚴重疏忽，佢就好似對住個牆去講嘢咁。咁其實今次呢一單嘢咧，就係、是、張女士呢一單啦。咁、那個銀行有咩嚴重疏忽咧？嗰張女士平時嘅簽帳都係講緊係幾百蚊，大得可能兩千蚊啊咁樣樣，即係係好少嘅。咁但係一下子俾人哋簽咗三十幾萬，係完全唔需要驗證㗎喎。即係有陣時譬如話我簽一個幾萬蚊嘅單，銀行都唔會俾我過，都要打電話嚟核實啦。咁如果今次佢平時簽緊一啲最大都係可能兩千蚊嗰啲咁嘅單嘅話，一下子簽去三十幾萬，銀行係冇一個認證嘅一個即係啲咁嘅呢個步驟嘅，就究竟係咪佢自己都有嚴重嘅疏忽呢？咁銀行亦都係唔會去就呢樣嘢去回應咯，咁一下就係要咬住，係話係嗰個卡主自己嚴重疏忽，咁都係好唔理想。 我見咧，譬如而家有個叫銀行營運守則入邊就提到話，發卡嘅機構咧係應該承擔嘅損失包括啲咩咧？就係、是、喺持卡人給予發卡機構咧足夠嘅通知，表示係遺失啦、遺失啦，或者係被盜用卡啦、同埋個人密碼啦，或者有其他人知道佢嘅個人密碼之後，所有未經持卡人授權嘅交易咧所招致嘅損失。所以嗰個關鍵咧就係通知前同埋通知後嘅。如果根據呢一個嘅原則嚟講，張女士係即係好似嗰個交易係過咗之後先至發現張卡係唔見咗，或身份證唔見咗，再通知銀行。咁根據呢一個嘅原則嚟講，係咪可能都係要張女士係承受翻佢嘅今次呢一啲嘅款項咧？你覺得呢一個嘅寫法係咪咁樣理解，或者呢個寫法合唔合理咧？又 嗱，呢個寫法係。即係佢意思係及時講就冇問題啊嘛！嗱，我必須要同你講一講個時間。張女士喺8月7號嘅3點29分發現自己係唔見咗張卡，咁佢即刻打電話去了解，喂有冇 transaction 咧？就發覺咧，佢3點22分，即係咧佢6分鐘之前啊，冇六係啦，65、6分鐘之前咧就係俾人哋簽咗張卡。咁佢就已經係喺十分鐘之內啊，即係講緊十分鐘之內就已經係報失咗，亦都係要 cut 呢個 transaction 嘅，即係講緊係喺成個 transaction 嘅五分鐘到十分鐘之間已經係報咗案，而家已經係同嗰個銀行去講咗嘅咯，跟住馬上就同警察去報案添，仲要打999添。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佢要做嘅已經係做曬咗。 OK， 金管局方面咧，你哋有冇向佢哋方面反映個銀行今次嘅做法？ 有，我有同佢講到，但係金管局。似乎咧就暫時未係好 helpful， 佢就話哦銀行就話係嗰個卡主自己嘅嚴重疏忽，佢冇保管好財物，咁就純粹係傳咗一個聲咁樣樣，我覺得唔夠積極，所以跟住話一定要推動佢去再加大力度。如果佢係繼續係做唔到，亦都冇去揾翻究竟銀行自己有啲咩嚴重疏忽，銀行亦都唔就呢啲咁嘅疏忽嚟去負責翻嘅時候，我哋可以進一步去到呢、這個相關嘅事務委員會，我哋立法局嗰度。然後就要求金管局上嚟去講，亦都要求埋相關嘅銀行上嚟去講。 整體嚟講，你有冇留意到而家呢啲信用卡咧未經授權交易嘅投訴嘅趨勢啦，或者銀行喺處理呢啲交易嘅時候嗰個嘅保安措施，你覺得有啲乜嘢嘅建議，或者睇到個趨勢上面係咪有一個上升嘅情況咧？都 絕對有啊！如果我哋咁講嗱，詐騙案就係、是22年比21年係升咗45.1%，去到每日其實係有77宗嘅，咁所以其實係每日都發生緊呢類型嘅詐騙啦。無論係上網問你攞一個一次性嘅密碼，然之後咧就係咁碌你張卡，我都手上面收到唔少呢啲咁嘅 case。咁所以咧，我哋 首先咧，我哋自己保障自己，就是、要定期去 check 下自己嗰個信用額度有冇俾銀行主動咁去提升咗啦。因為好多時嗰啲銀行都會唔問你就主動提升咗你嘅信用額度啦。咁、張小姐都係啦，咁就明明一開頭係好低嘅額度嘅啫，咁然之後佢嘅信用就好好，就一下子提升到就哇幾十萬，一下子一炮過就俾人碌咗。咁呢個唔理想嘅，咁所以首先自己要保障自己先。咁其次咧。銀行嗰度我就覺得係好緊要嘅，佢其實掌握咗好多好多我哋市民嘅資料，同埋我哋嗰啲所謂 spending pattern， 即係我哋嗰個使費嘅模式。咁唔好淨係用呢啲資料嚟去賣錢啦，即係唔好淨係用嚟去賺錢啦。希望佢都可以根據呢啲嚟去用大數據去分析，喺乜嘢情景底下係要我哋先去允許先至去交易。譬如話呢個情況，張小姐30多萬。咁大嘅一個出入同平時嗰、那個消費模式，係咪應該要啟動一個保障嘅模式嚟去要我哋嗰個卡主去確認先至係允許呢一個 transaction 咧？咁、如果連呢一樣嘢都冇嘅時候，咁我覺得銀行係自己都係好疏忽嘅喎。咁所以我希望銀行都要做好呢樣嘢，同埋金局都要同各發卡銀行去釐定清楚點為之係卡主嘅嚴重疏忽，呢幾方面都必須要做好。 OK， 好，唔该晒梁希。梁希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讲到一啲啊，信用卡被盗用，佢亦都系协助紧一啲事主。你自己嘅情况又有冇类似嘅经历啊？或者点睇而家呢啲情况咧？1872311，听下陈小姐嘅电话先。早晨， 喂，系 早晨，陈小姐系，请讲。 我咧就唔係講信用卡，我係講電動單車嘅。咁、咧我就首先我表明立場，我就認為係反對啦。咁另外一樣嘢，如果真係因為我會覺得製造香港好多有多啲執法人員咧，會多一重嘅工作量啊。因為呢一個咧，其實係帶出好多嘅危機啦，同埋衍生好多嘅問題。咁啊呢樣我唔知道會唔會政府真係實行啦，如果真係實行容許合法化嘅話咧，咁咧我因為我早排就同啲國內嘅朋友傾偈啦，我係香港人嚟嘅，咁咧佢哋都話其實佢哋喺國內咧都產生好多問題，佢哋有啲規限嘅，每部嘅電動單車咧要登記嘅，實名登記嘅同政府，咁同埋亦都咧要規格咧就一定要佢哋戴頭盔嘅，同時咧喺插電呢方面啦，一定喺屋外啊。佢話原來而家啲屋苑咧係有一個指定嘅地方俾佢屋外邊咧係插電嘅，不能夠進入屋內啊，即係室內嗰度插電，因為原來發生過好多次嘅火警，幾嚴重下。咁所以變咗就呢個問題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規管佢哋咧係嗰個道路使用嘅時候咧，只可以咧喺一啲單車徑啦。或者咁，但係好多時咧都會係唔禁止喺高速嗰度嚟行駛，但係咧喺國內咧都有啲人民咧都未必去遵守呢個規則啊。咁但係變咗香港咁少嘅地方，或者係咁嗰個地形係唔同大陸噶嘛，或者唔同世界各地噶嘛。咁如果係實行咗呢個合法化嘅話咧，就會產生好多個問題啦。而家已經咧係好多人都偷偷地使用噶啦。咁如果真係合法化嘅時候，我相信咧就會個問題就更加大啦。香港已經開始少少可希望規範啲啦，合法啲，有啲規矩啲啊咁。咁我相信人咧係唔會自好大部分人咧總有少數人唔會自律噶嘛。 明白。 所以呢樣嘢係會危險啲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如果喺香港都提倡全民運動嘅，如果用到咁便捷嘅器械嘅話咧，我相信咧亦都係會提倡呢樣就本末倒置咯，即係唔會話健康啊有景州咁多嘅咁靚嘅單車徑，其實轉咗全部大部分，我相信都變咗係電動單車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小姐，佢就反對嘅咁。仲有楊先生嘅早晨。 是早晨，主持人 你好，请讲。 我都是反对这个电动可移动工具的立法的、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由单车来去类比，因为其实现在大部分的网民之所以反对呢，都是因为我们其实存在了很多的危险，当中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改装的出现，就是你是可以将一个移动工具由时速可能20-30改到去80公里每小时的。咁單單係呢樣嘢就已經對於呢、這個規管都已經成為一個問題啦。咁再者，究竟執法人員點樣去執法呢？依家有好多嘅市民見到一啲前線嘅執法人員都掉頭走啊，去啲巷仔啊，即係你導致個執法人員根本就冇能力去順利咁樣執法咯。咁所以我覺得其實規管上面 發牌制度、保險制度同埋如何執法，以至到執法力度都係需要去諗清楚咯。 嗯，但佢而家限住只係兩個地方嘅單車徑，又會唔會反而易啲執法呢？ 我覺得唔會嘅，因為其實依家呢個問題即係未合法化，都已經有好多執法上面嘅難點啊！即係究竟如何成功捉到人？如果捉唔到人，但係撞親人又點樣呢？即係已經有好多嘅大人小朋友都俾一啲罔顧安全嘅一啲嘅電動單車或者電動滑板車嘅人士去頂傷，而佢係冇辦法去追索到任何嘅賠償或者責任。咁到呢件事真係擺喺單車徑上面，甚至乎日後擴大去到路面上面，咁政府或者執法人員會點樣去處理呢？這個係好難去解決嘅問題囉，喺香港。 好、oh, ,ok, 好，唔該晒楊生同你傾到呢度。咁轉一轉個話題啦，除咗講到呢一個嘅電動可移動工具啊，包括頭先講嘅呢啲滑板車之外咧，電動滑板車之外咧，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政府喺五年前咧推出一個特殊需要信託，就為一啲嘅智障啦、精神紊亂啦，或者係自閉症嘅人士嘅家長咧管理嘅遺產嘅。咁啊，2018年10月咧就係特殊需要信託辦事處咧就係成立咗，咁就由社署咧係做呢一個嘅信託嘅受託人啦，係按住一啲家長離世之後咧管理佢哋嘅遗下嘅一啲财产啦，按佢哋嘅意愿咧，定期向佢哋嘅仔女嘅照顾者啦，或者系机构咧，系发放一啲嘅款项嘅咁。当中有一啲嘅即系所谓门槛啦，有啲人形容为入场费咧就要成20多万嘅咁，因为咧就涉及到咧佢哋一不过要俾钱咧系做第一年嘅一个嘅预算开支啦，亦都要俾第一年嘅信托嘅收费等等咁。嗱喺个数字上面亦都见到话截至今年三月中咧，一共收到65宗嘅申请啊，由2019年3月开始接受申请到今年嘅三月中，有14个申请咧系已经开立咗信托户口啊。呢个数字算唔算低咧？或者点睇咧？或者成个运作上面行咗几年啦？咁有冇啲咩睇到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社会福利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早晨。 系早晨，刘思乐文，早晨。 早晨，狄志远，头先都引述到啦，呢一个特殊需要信托就去到今年三月中咧，行咗几年咧，都系得14个申请系开立咗信托户口嘅啫。你点睇个数字啊？ 咁成个信托计划咧系个原意系好嘅，等啲家庭咧就譬如有主要家人离世之后咧。佢有個好嘅安排，幫嗰、那個即係特殊需要嘅家人咧，有啲好嘅安排，願意係好嘅。但係從數字嚟講，呢、這個計劃絕對係唔成功啦。因為我哋初步估計咧，喺呢方面嘅需要家庭咧係數以十萬計嘅。咁你唔好話參加報名，連查詢嘅人咧都係講緊60多人。咁好明顯，呢個計劃就好多人知道，或者啲人對呢個計劃咧係即係唔係好掌握啊，或者冇信心啊咁樣。咁一就係宣傳方面做得唔夠啦，我想我都問過好多我啲朋友或者啲市民咧，其實佢都唔知有呢個計劃，或者都唔明白係乜嘢。第二樣嘢咧，成個設計咧係唔係符合普羅大眾嘅？因為咧而家啲信託基金咧，其實市面上都有嘅。咁有啲有能力嘅家庭咧，你哋佢自己揾啲律師啊，或者一啲基金咧，係進行啲安排咧，都有個好嘅處理嘅。咁但係我哋要求政府做咧，能夠惠及咧係普羅大小大眾先重要嘅。咁啊，蕭立文頭先你講啦，你要開個户口入場費講緊20多萬，咁係咪普羅大眾可以做到咧？咁另外咧，佢預算咧嗰啲受惠者，即係將來被照顧家人咧，係每個月咧係講緊要開支咧差唔多20000元嘅。咁有幾多家庭能夠有能力係為個孩子將來有20000元一個月嘅開支？有有冇呢個咁嘅能力咧？咁預算係咪對佢嚟講係咪合情合理咧？第三樣嘢咧就係每年要收費嘅，係每年收20000元嘅。好啦，個孩子可能佢有10年嘅壽命嘅話，你淨係俾行政費都講咗几十万嘅。咁係對一般普羅大眾嚟講係點樣計條數咧？仲有你留不個遺產俾呢個家人，咁佢當你係一個合理嘅資產喎。咁你又申請其他福利啊、綜援咧，你又冇咗資格喎。咁你成件事嘅設計嚟講咧，就係唔能夠受惠於普羅大眾咯。好啦，你普羅大眾冇能力或者冇條件參加，咁我有錢嘅，我亦都唔需要靠你政府啦，我自己都有辦法啦。咁所以結果咪好微小嘅人數去關心同埋參與。咁喺成個計劃嚟講，得10多人都參加，開個辦事處嚟管理佢。我覺得 唔好聽就係失敗嘅計劃。 嗯嗯，我想問咧，頭先你講嗰、那個兩萬蚊嗰個嘅服務費咧，係每年都要俾定係？定係淨係第一年要俾嘅啫。 每年㗎，每年㗎。佢第一年咧，佢頭先啊，蕭樂文你講過啦、嗯，你開個户口咧，先至擺個基金落去嘅，開辦嘅基金，嗯、包括咧你一年預算嘅使費，即係話你降你一萬九千蚊一個月，咁、嗯、你乘十二個月啦，差唔多二十萬啦，咁同埋第一年嘅行政費就係兩萬蚊到啦，咁咪二十幾萬咯。咁你跟住咧，如果啊家人過咗身啦。要開始提供呢個信託嘅運作咧，係每年每個人係俾兩萬蚊行政費嘅。 嗯、o、okay, K，你諗下，我同你都冇能力去俾一個兩萬蚊嘅行政費啦，係咪啊？ 嗯嗯嗯。 啊，同埋你唔係一次喎，正如你咁講，咁我嘅孩子可能一段好長嘅時間，我行政費都俾即係消費咗我大部分嘅資源都未定㗎啦。咁、 嗯、 我呢個對計劃嚟講，就絕對對大部分市民嚟講咧，係、嗯、冇能力或者唔吸引。 但本身呢個計劃嗰個政策目標，我見譬如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都講啦，係為有足夠財產嘅中產家長咧提供一個既可信賴又可以負擔嘅信託服務。佢係咪真係俾普羅大眾嘅，定係真係只係俾某一個階層嘅家長嘅？ 咁呢個就你政府做嘅嘢，只係為有錢有能力嘅人去做，咁你無謂嘥時間啦，係咪、 嗯？ 政府嘅工作都係照顧一啲弱勢社群啦。有困難家庭，所以你的定位，所以頭先我講啦，個定位你只是幫一些佢有能力的家庭的話，當然是有好處的，好啦，你幫一些有能力的家庭的人，有能力的人他自己都能夠解決問題，結果咪得十幾個人，幾年嚟得十幾個人嚟參加，即係話有能力的人他自己有辦法的。而家我哋希望政府做一些咧係比較基層的市民。他哋可能對開支有，譬如你融合埋福利啦個服務，然後融合對自己嘅資產，令到個照顧咧係夠持續同埋有效嘛。譬如一般家庭嚟講，好多需要照顧嘅家庭咧，個小孩子咧都係用緊一啲福利服務嘅，譬如住緊院舍啊，或者俾社區服務啊咁樣，呢啲嘅照顧嘅服務咧個成本冇咁高嘅，即係唔係講緊話差唔多兩萬蚊一個月嘅開支嘅照顧費。咁如果呢啲嘅朋友，都需要咧，佢離世之後咧有個好好嘅安排同埋照顧噶嘛。咁、呢方面係咪可以喺計劃上咧能夠惠及到呢啲人？我覺得個需要就係呢個位喺度。 O、okay. K， 你話啊，一早定位就係俾一啲有能力嘅中產人嘅。冇人嚟參加咯，結果就 係、是。但如果涉及到呢一啲嘅資產或者資金上面嘅管理啦，啲行政嘅開支啦，講緊每年兩萬蚊，係咪已經低過市價係好多嘅啦？你覺得係咪真係有空間再低咧？係咪呢一個嘅做法係可以惠及到基層嘅咧？即係一般嘅普羅大眾都係可以用到呢個信託嘅方式去做咧？ 我覺得咁樣嘅、有啲朋友可能有啲資產嘅，比人多啦，你不能講話有幾百萬，但係我有啲錢去有啲朋友。我咧就學買一個人壽保險，咁可能都有一二百萬嘅。咁一二百萬加埋佢融合埋一個福利服務嘅結合咧，咁佢可能佢嗰個照顧咧都係一個比較恰當嘅。咁呢個咧就係揾一啲基層市民嘅做法。咁呢啲嗱，因為咧整個嚟講咧，佢哋唔係話擺筆錢喺度嘅，我哋要設計到呢個嘅受惠人咧，長時間咧得個合理嘅照顧。咁你如果淨係走入私人市場，去做咧？咪結果你係一啲比較高中產嘅人先做到咯，結果亦都冇人參加啦。好啦，你惠及一啲基層嘅市民，咁融合埋頭先佢嘅本身家庭嘅資源，結合埋一個社會服務嘅安排，然後我哋有個個案經理去管理件事咧，咁呢個安排咧都係需要嘅。我哋唔好話基層嘅市民就唔需要有長遠嘅照顧佢下一代嘅一啲特殊需要嘛，佢哋嘅需要可能仲大噶嘛，咁佢有少少資產嘅，可以結合埋之後咧，佢咪做得好啲咯。在外國來講咧，行政費咧都由政府負擔嘅，因為呢個係一個服務嘅角度去睇問題，即係唔係話你有錢我幫你管理下你嗰啲錢， okay. 不過我要收回成本，呢、這個成個出發點我都係錯曬。 你覺得應該可以點樣改？同埋有啲意見就話係淨係處理到個現金嘅注資都處理唔到一啲物業嘅咁樣，呢、這個係咪都可以處理埋咧？一分鐘到。 嗱，我諗行咗第一步，我覺得唔好話即係叫做啊唔成功就收咗佢，即係轉出發點係好嘅。但係你唔好淨係好似羅志光定位話，我係為中產以上嘅人去照顧。而我哋思維就係話，可唔可以一啲基層市民都受惠到啦？咁可唔可以重新同佢社會討論下？咁聽下啲基層市民嘅意見，或者啲中產而低少少嘅人嘅一啲家庭嘅意見，重新組合一個能夠受惠到廣闊啲。包括一啲基層市民嘅需要咧，咁我覺得個出發點咧能夠重新定位咧係有好處有幫助。 物業就難啲處理啦，不過就應該係嘛 嚇？ 物業方面就難處理啲係嘛？ 物業其實如果你基層市民嚟講有幾多物業啊？咁物業變賣變成一個財產咧，都唔係難複雜。 Okay, 因為資產一部分嘅管理咧，我相信有辦法嘅。 OK， 好啊，唔該曬狄志遠。狄志遠咧就係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聽日再見，拜拜。